怎么去实现有武器试探的证据，暴晒很彻底，月光正坐下在祷告，乌鸦张开嘴巴，嘴巴，嘴巴。

方差是结局出口，我已无路可走，请悲剧在你的左手、哪有权利说是和否，甘愿只做某某，我早知道不该停留，不过是等待，不过是情场无奈、结局若不完美落败，便作无赖。爱你是一场孤独盛宴，难收敛，思念相伴也怎不觉，说不可避免，爱你是愚人狂欢情愿，难遮掩失落难免，要多勇敢不顾一切选择搁浅，在你身边却好像很远，我该如何是好，笑着告别不甚了了、直到再见机会渺小，神秘人海寻找，我早知道你会想逃，